去珍惜，此后等在来生再踏上彼此不舍的开始，此后等在来生再踏上彼此不舍的开始。 Yeah.

时光，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，是谁在敲打我窗，是谁在扰动琴弦，像一种那欢乐的经历。